讲到啊，所谓受持读诵似个金刚波野波罗蜜一法嘅人，咁啊边一种人啊先至有咁个份量嘅资历啊去修呢个波野一法呢？就系、是、一定要啊有持戒，咁啊亦要修过呢两类人呢、啊。咁啊，对于持一本经嘅言说，将佢嘅受持啊，能生信心咧，就系、是、以此咧系为真实。嗱、啊，咁我哋上一次就讲过好多理论啦。嗱、啊，现在咧再补充啊多少，即系有人家话，如果佢有持戒，咁啊有修波，此一类人咧就系、是、为修波嘢之根本啦。使到佢唔会落于呢个偏空或者咧断灭空啊，就系、是、理所当然。但系仲有一种疑问啦、啊，就因为经中明明白白说出要持戒修福嘅，先至咧系以此为实。咁如果呢两类人，即系持戒修福嘅人啊，若果佢呢个悟性咧，唔是几十足，即是悟性不足啦。咁有何以啊，系能够明白了知呢个本经嘅真实要义呢？咁啊，需知道我哋始终咧，仲有一种紧要嘅道理啊，就系、是、咧要蒙佛加被。虽然呢个持戒又修福呢两类人啊。就是佛呢所簡定修持波耶一法的真性，但是若果他真的能够依佛说所谓持戒又修福而去行持个波耶法门，那么这个人呢必定是蒙佛加被，所以能够就以此为实。即是说呢，如果我们一个修行人他真的有去修福，真的有去持戒啊，咁啊呢一类人咧，真系三宝都冇法子唔加俾佢嘅，所以此一类持戒修福嘅人啊，佢哋一定蒙佛啊蒙三宝嘅加俾扶持，所以佢能够修持个金刚波野妙法，就能够生起个信心啊，就以此为实。我们凡是一个学佛的人，就一定需要啊，在这个行住坐卧之中啊，所谓时时刻刻都要求这个三宝的加被，在这个佛法当中，不论他啊修任何一种的法门，念佛也好，参禅也好，拜佛也好，读经学经也好，一定呢要有三宝加被啊，先至可以呢得到呢成就。嗱，例如我哋讲经啊，咁啊亦都要呢将个平时嗰种嘅知见啊，要抛开放下，咁啊然后求三宝嘅慈悲加被啊佑护之下，咁呢种经啊先至讲得啦系愉快，与讲得系圆满。嗱，咁啊又由于好多人咧系念佛嘅，咁啊个念佛之时，咁啊亦都要将啊平时一切嘅知见啊要抛开，所谓万缘放下，心中咧系一无所有啊，平平坦坦，咁然后先至念得好咧，系一句佛号。嗱，但系亦都咧有人家说啊。他说若果要我们修行用功或者念法或者修一切的法门，都要将平时的知见抛开，要万缘放下，然后才求三宝加被，所行才有得成就啦。那么如果照这样的理论来说，那么学那些如夫如妇念一句佛号就可以啦。咁啊，何以佛啊，有时时刻刻在在处处啊，教我哋要读呢个大乘经典啊，要学呢个教理咧。咁啊，始终个解释咧，答案咧， 就是有兩種的道理。第一種呢，我們對於如果讀眾大乘經典，照佛所說呢，去研究這個大乘的理論，那麼明白經典所說的理論，那麼然後呢從文生解啊，由解先至起行，那個功夫先至可以殊勝啊，亦都說明呢將這個讀大乘經典啊那種的善根種子呢隱藏於這個八識之中，那麼有朝一日修行呢就可以開悟，可以得到這個三明六通啊，亦可以得出世解脫，那麼以是之故呢，所以佛啊就要教我們呢要讀誦這個大乘經典啦。那麼第二，果然如果任何一個人啊，他真是能夠放下萬緣，個心裏面真的平平坦坦，一無所有啊，好似那些漁夫漁婦一樣，他的信心咁堅定啊，亦都咧準能了生死。點解咧？因為那些漁夫漁婦啊，佢既然係蠢，佢既然係笨啊，都話明係漁夫漁婦啦，當然佢乜嘢都唔識。咁佢心中咧就冇曬主意，冇曬意見。咁咧，如果佢有一個善知識教佢念佛啊，那佢就教佢修任何一種法門啊，佢肯定相信，因為佢冇咁多知見啊嘛，佢冇咁多問題啊嘛。咁樣你話念佛好，咁佢咪相信啊？係喎，其他嗰啲經典我又唔識詞，我又唔了解，咁我點樣去修呢？咁啊，既然嗰啲善知識啊教我係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咁直接、咁簡便、咁容易啊，咁啊，當然佢就相信到十足啦。嗱，咁啊，由於佢相信得很切啦，佢心中自己冇意見啊，冇咁多嘅問題啊，真係一句佛號咧，就準可以啊，從呢個娑婆世界個苦海啊！一直咧就超度佢往生极乐净土。所可惜嘅咧，就系现在呢个末法时期，嗰啲人咧，你话佢唔识吗？咁啊，佢又识多少？你话佢系傻乜愚痴嘛？佢又唔愚痴得晒啊！等于话咧，佢系中等人多啊！佢自己唔肯承认。佢係一個漁夫漁婦，咁佢就好有興趣咧，咁啊研究佛學啦，咁啊本來係一件好事喎，但係佢啲見解太多啦，佢唔肯咧死心塌地嘅研究，咁啊有一個問題咧，咁啊轉下轉啊，一味喺牛角尖入邊轉啦，咁啊轉來轉去啦，咁啊困住自己咯，所以永遠都唔能夠啊。明白呢个真理，当然亦都唔会开悟了生死啊，变成反而咧唔似得一个真正嘅渔夫渔妇咧，佢咁容易解决。主要就系佢在于啊，佢自己咧冇意见，你叫佢点样行，佢咪点样行咯。咁佢好肯切，好诚意，好至深咁嘅行事啊，所以就容易开悟啊。容易往生净土，咁啊，因此咧，古德啊，自书立说，开头咧有一段文字啊，佢自己写出来，都要求呢个三宝加被啊，哪知道大菩萨啊，咁啊有一尊叫做马明菩萨啊，佢作呢个大乘起信论，咁啊呢一部论咧，好多人都听过啦。咁啊，亦都係一個學法師啊，或者學佛法嘅人咧，應該咧第一步咧都要學呢個大乘起信論啦，而明白咧呢個理論，增加佢呢個信心，咁你入學學佛咧就比較咧係容易入門啦。嗱，咁啊馬明菩薩都話明佢夠資格做菩薩。佢能夠根據佛的理論咁啊做出一本咧，佢就大乘起信論。咁啊，照理佢嘅智慧啊，係唔簡單啦、啊。 亦都为后世个学者咧所尊崇。当然，亦都唔系一个平凡之人。佢在写呢个《大乘起信论》之前，佢亦都写一段文字啊，系赞叹三宝，亦都有祈求三宝加庇佢啊。咁啊，令佢所写嘅、所讲嘅里边嘅理论咧，系符合佛咧所说嘅一样。咁啊，以佢咁嘅资历、咁嘅身份啊，佢都尚且要求呢个三宝加庇啊，然后先至证明自己所说系真实不虚。咁啊，呢种嘅理论咧，亦都唔系话有一种依赖性啊，亦都唔系话属于一种迷信啊，而系我哋咧对呢个三宝嗰种嘅功德力啊，系不可思议。若果我哋冇呢种咁嘅观念，咁咪一你咧以为我自己咧好似一个了不起嘅人，咁咪有呢个我见嘅存在啊，咁咪一有呢个我见存在。咁啊，将呢个自己嘅灵性咧，就系仗住唔能够咧彻底明白呢个事理啊，咁啊写出咧所谓一本论，或者咧系一本书，佢即使佢能够写得出来，亦都无由与呢个波形真空嘅妙理相应啦。所以我哋每一次去到某一个法会。咁如果系法师讲经，或者系法师讲开示，咁啊照你咧呢位法师啊，未曾登座之前，佢都梗系要先拜三拜佛。嗱，咁呢三拜佛咧，就当然啊系有佢呢个意思啦，就系咧顶礼十方法界上住三宝啊，咁啊祈求三宝慈悲加庇。咁啊，此一座经咧，要讲得圆圆化化啦，要讲得咧系清清楚楚，令到一般嘅听者咧都可以生一种信解。呢啲都系亦都系祈求呢个三宝加庇。嗱，咁啊，即使呢个听经嘅人唔止一位两位啦，咁啊，佢入到呢个讲堂，或者入到呢个寺庙。咁啊，佢先拜三拜佛啊，咁啊，亦都系祈求三宝嘅慈悲加庇啊。咁啊，希望此一座经咧，听得咧系明明白白啊，听得咧系清清楚楚，唔好使到自己咧系虚此一行，白听一字。咁啊，所以我哋一个学佛人，对于顶礼三宝啊。所谓祈求三宝加庇系好重要，咁啊，所以本经虽然佢系谈空啊，但系绝对啦，唔系话偏空，亦都唔系话断灭空啊，而系呢个圆融中道理性。咁啊，乜嘢人先系够份量、够资格修持个金刚波野妙理咧？咁啊，所以经中就话。若果在呢个末法时期，咁啊，如果有众生啊，佢亦都系持戒，咁啊，亦都系修行修科。嗱，咁啊，佢持戒嘅人，佢就唔会俾呢个外境所转啊。如果修福嘅人咧，佢就明白呢个因果事理啊。咁啊，此一类人啊，佢修呢个金刚波耶嘅道理咧。就是为最好之人啦。他说于此将句能生信心呢，就以此为实啦。所以我当知是人就不依一佛二十三四五佛的而众善根啊，他以于无量千万佛所是众诸善根。他说当知者，咁啊佛呢就同须菩提讲啦，他说你要知道啊，此一个人，他说是人即系属于能够信解诸相非相嗰一类人，亦都能够生起信心啊，以此为实呢嗰一类嘅人。咁啊，此一类人呢，已经就唔系啊，响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呢而众善根噶啦，已经曾经啊响无量千万所众诸善根。 嗱，呢個善根兩個字，如果以呢個上宗啊，即係唯識學啊，呢個學者嚟講咧，就係、是、指呢個無貪、無親、無痴啊，冇呢個貪、親、痴呢三種咧煩惱，就名為叫做三善根。嗱，咁啊，依照我哋本經所講啊，呢、這個善根咧，就唔係屬於呢種嘅理論，就係、是、主要在於啊。所謂發呢個無上正等正覺嘅菩提心，此個無上正等正覺嘅菩提心咧，係為萬德之本啊，係為眾善之根，所以始終嘅善根兩個字咧，就係、是、指發無上正等正覺呢個菩提心啦。因為我哋眾生如果有善根，佢就能夠直以諸法啊。嗱，咁啊，直佛多个，咁啊有机会供养佛啦。因为供养佛多个，咁啊常常响佛座下闻法啦，所以闻法亦多。嗱，咁啊供佛多个，咁啊就福大啊，闻法多个，咁就智慧广啦。嗱，咁啊闻法多个，呢个人了解佛法，咁啊必定咧就系修行啊。由修行之故，他所证亦都甚深，所以说能够闻是将句他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即是说闻是相来，所谓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种的言说将句，乃至呢就是超略之词，意思即是说不单说直佛多供佛多闻法亦多修行亦都多，以此善根深厚之人，依此无住行布施，若见非相即见如来这种的将句，他能够生起这个信心，即使呢是一念那么短的，都名为叫做清净之信。咁啊，此个清净之信能够心空境界，所谓万虑的虚荣啊，不作如杂念想，而系观自己咧呢个本性嘅清净实相。只因清净之信，不起呢个有为见，亦都不作呢个无为解啊。所谓真俗一齐观。性化色平等，咁然后先至名为叫做正信，所以此一念清净之信咧，属于呢个现量体证啊。所谓一信就永信啦，所以佛话如果此一类人啊，佢话闻是呢个将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佢话须菩提，为如来色知识见啊，佢是诸众生。得如是是无量福单，就佛同须菩提讲啊，话于此将佢一念生净信嗰一类人，佢个福不知大啊，大到乜嘢程度呢，即系普通人呢唔能够了解噶啦，也只有佛啊一个人以佢呢个他心通啊能够尽知。以他这个佛眼才可以尽见那位如来的色知识见，其他人呢是不容易知得，所以下面经文说那位是经义是不可思，我部义是不可思议，那本经的道理所谈这个波耶的理论是不可思议，而所得这个果报呢亦是不可思议，为佛呢才可以识知识见，是诸众生呢是得如无量的福德。那我们前文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始终是闻是将佢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如来识知识见，因为众生见佛，佛呢就在众生心中，佛见众生啦，咁啊众生就在佛心中啦，咁啊以此心佛众生三无天别， 咁啊，前后经文咧系平等相照。那何以故？啊，是诸众生就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无法相嘅亦无非法相，只就说明啊，佢个境界之深，就识成啊，唯有如来先就可以识知识见嘅所以。就是说何以于此将他能够一念正信，他得福有深有大，与这个见佛多而有深的善根者是相同呢？我说是诸众生啊，即是这个正信此法之人。那么这一个人呢，就是无复我相、是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咁啊，边无四相，即时系我空啦。咁所以咧就破尽呢个法执啦，破尽呢个我执啦。嗱，咁无法相咧，就系了达诸法系本来空。咁就破尽呢个法执，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就破尽我执。无法相呢一句就破尽呢个法执。那亦无非法相啊，咁啊，此个非法相咧，即是系空相。若我住于呢个空相之中咧，亦系一种法执啊。所以现在连空咧，亦都要空除，因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就冇我相啊，咁就我空啦。咁啊，无法相就法空啦。我亦空，法亦空。如果你执着呢个空当为之究竟啊，你执着呢一念空，亦都系属于咧系执着啊，亦系一种障碍啊。所以亦无非法相咧，连此呢个空亦都要空埋，咁啊破尽呢个空理啦。所以始终无四相，就系我空，无法相。就是法空啊，无非法相，连空亦都空埋。所谓三空寂静啊，实相嘅本体由是生起，所以就系说明啊，以呢个清净一念咁无上心啊，所以受到呢个清净咁无上福。咁啊，此种嘅福呢，就唔系普通人所能了解得到佢多大。因此话佢就如来先至识之啊，如来先至识见啊，系如无之者。不何以故？个时之众生，佢若心取相，则为着我人，系众生受者。此地因为上章啊，顺住嚟解释，能够空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先至成为一念的清净信啦，所以始终咧就系将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嘅四相一一嚟嘅辗转解释，即系话何以啊？一定要空去呢个四相，先至成为一念嘅清净信啦。个何以故？点解要咁样啊？咁啊，一定要空咗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啊！先至成为一念的清净信啦、啊，点解啊？我话是诸众生，若果冇呢个清净信啦、啊，咁佢呢个心咧就有所取着。我话若心取相啊，就即为着我人咧、啊，众生受者啦。嗱，咁啊一有所取着，以我哋嗰啲凡夫外道之所执着啊。有乜唔妥？所以心如果有所取着，就不能称为一个正信啦。一定要个心无所住着、无所执着，先就可以成为一念咧，系清净之信。此就属于辗转啦，系解释上文啊。所谓咧系无复我相，咁啊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就是说在佛灭道之后，假如有一类众生 他雖然不執這個我相，他仍然是執著這個法相。那什麼名為他的執著這個法相呢？就是如同本經所講，他說如果有人發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是發這個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之時，他以為是有法可以發心，於這個文字波野之中言說將句的裏面，在那些文字裏面轉來轉去，他不能夠直下於這個文字之中生起這個觀照的妙行，他又怎樣可以妙替這個實相多野之子呢？所以他有所執着，生起一種所謂稀有取着之心，以為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可發，發起一念咁啊，求無上菩提之心，咁啊，以為咧係好好啦，咁啊有所取著嘅喎。一有所取著，佢就墮於呢個法執啊，以著我相啦，即係執著我人眾生受咗四相，冇乜個唔同，亦都唔能夠説為一念嘅清淨相啦，只就係輾轉啊解釋上來嘅無法相。一句，咁啊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咁啊即着我人众生受者，咁啊假如有类众生，虽然咧佢唔执取呢个我相，咁啊亦都唔执取呢个法相啊，所谓我空、法亦空、心法呢个二空之理，但佢仍然咧有所执着啊，执着呢个虚空。墮於這個我空、法空、義空這個虛空景上，亦都是等於著我人眾生受者四相一樣，亦都不能夠說為一念的清淨相，此就是輾轉解釋上文所謂亦無非法相的一句。那麼此一段經文最重要的几个字眼，我们应该要明白一下，就是三个取字，它若心取相，有一个取字，取法相，就是第二个取字，取非法相，就是第三个取字，这三个取字都是众生的三种的心病。那么这三种取着的心病要怎样将它医治呢？也只有此经所谈这个波耶的空理，以这个波耶的正知才可以扫尽这种执着的痕迹。到此不单空这个我执，亦都空法执，不单是无法相，亦无非法相，直情要使到一切众生所有一切的执着都要冰消瓦解，而证得这个实相本体而后已。那么也即是说，你如果无所住着、无所取着，就可以降服这个心中烦恼。如果这个人真能做到降服心中的烦恼，亦都可以算呢一定是无所住着啦。佢话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啦。佢以是已故，对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就如佛语者，法上应舍，不何况非法？咁啊，此一段经文就劝呢个修行者啦，要离相。要无住咁去修行，系为最重要嘅，因为凡有所住，凡有所取都名为叫做着相，所以法与同非法都唔应当有所取，因为取法同埋一切法有所执着，就系堕于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啦。若是取这个非法相， 亦都堕于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所以佛话：因此之故啊，于呢个后及五百岁，即系末法晚年啊，开始之时，如果真系有一类咁嘅持戒，亦能修福啊，不闻外境所转，而又能够明白啊。呢、这个因果道理嘅人，咁啊，只因连个清净之信啦、啊，佢就唔应该啊取佛呢个言说将句，为是安乐多咗三秒三菩提之法啦。故话不应取法，咪亦都唔应该啊不取言说将句为非安乐多咗三秒三菩提之法，所以名为佢就不。应是取非法，那这样所谓取不得，舍不得，因为取就是执着这个有啊，因为舍就堕于这个偏空，所以法以共非法啊，都悉皆不取。我说以是以故，就如来上说啊，此就是引释所劝以来今。即系话呢种道理啊，系佛咧系常常讲嘅，叫我哋唔应该咧有半点嘅执着啊。嗱，咁啊，既然系如来上说，咁啊，证明就唔系今日先至劝说啦。咁啊，既然佛常常都系咁啊劝说我哋啦，咁啊，今日亦都系咁样劝说我哋啊，所以我哋就唔应该咧依法系有所执着。故为以是故故的如来上说啦，咁啊同边个讲咧？佢话汝等比丘，我话知我说法就如法如者啊。嗱，始终呢个法字咧，咁啊好多人或者未见过，嗱有啲人都见过啊。其实法咧，你可以话佢只船，但系佢就唔系真系用木头雕成一只船，而系咧嗰啲内陆啊，嗰啲内河啊。咁啊，從前啊，古老啦，就冇嗰啲靚嘅船。咁啊，佢點樣去運貨啊？點樣去裝人？點樣去交通咧？佢用啲竹排啊，即係嗰啲粗嘅大條嘅竹，咁啊，斬成一條一條，揾嗰啲直嘅。咁啊，每一條咧都應該有十零尺長啦。咁然後咧，好多條啊，咁啊，揾啲繩啊、鐵線啊，咁啊，扎實住佢，連貫咗佢。咁啊，打橫一條一條竹啦，咁啊連貫咗佢啦，咁啊將佢放喺水上面，咁啊啲竹本來就係浮噶啦，如果成排竹扎住連住啊，咁啊放喺個水上邊嗰啲內陸內河啊，咁佢順住啲水咁嚟行，咁呢啲咁啊竹排啊，亦名佢哋竹筏，亦名佢哋竹船。咁佢就可以運載咧多少個貨物啦，咁啊呢個人咧亦都可以喺呢個竹排上邊咧，咁啊搭一間小房屋嚟到住，咁啊呢種嘅竹排啊就名為叫做佛。嗱，咁啊有咗呢個竹排，呢個佛啊就能夠渡河啦。嗱，我哋未曾渡河之前，我哋應該要用呢個船筏啊用。呢一種嘅觸法，嗱我哋如果過咗河之後啦，我哋上岸啦，你話係唔係要捨離呢種嘅觸法咧？咁如果你仍然捉著個人仲企喺呢一排啊，呢個觸法嘅上邊，你又點可以登岸啊？所以未曾渡河之前，我哋就好需要呢個觸牌，呢個觸法啊！到我哋过河，但系到咗我哋过河啦，我哋到咗地方啦，你就一定要唔好执着啦，你一定要放弃呢个竹筏，呢个竹排，你嘅人先就可以登上岸啦。咁就譬如我哋因为学佛嘅人未曾直着呢个教法之时，当然系自己迷啦。自己糊涂啦，嗱咁你有善根有因缘，咁啊直到法或者直到嗰啲善知识啊，咁啊教你开示你， 咁啊，整個你自己個迷思，咁啊令你自己開悟咯。嗱，咁啊未覺悟之前，就一定要如法修行啦。等到你覺悟咗之後，你就應該要捨離啦。依法應該就有所捨離。若是你依法不捨離，就存下有一個數量啊。我學咗幾多佛法，我又讀咗幾多部經，我又念咗幾多句法，咁你有咗呢個質量啊，有咗呢個數量啊，你就唔能夠究竟徹底啊，達到諸法嘅本源而成無上道。所以佛呢所教之法，我哋尚且要舍啊，故若法上应者，不何况非是如来所教嘅世谛之法呢？岂可以话不舍嘛？个话何况啊，系非法啦。嗱，始终呢个法与共非法呢，与前来嗰啲法啊系有所咧唔同嘅。嗱，始终呢个法字就是破除我法而执嗰一种样，即是佛所说的教法。嗱，咁啊呢种教法咧，系能够破除我哋呢个我法而执。若是我哋依此佛法嘅修行啊，系准可以咧破除啊呢个我法而执嘅嘅儿童啊，医生所开嗰啲药一样啦，我哋服之咧，系准可以医好我啲病，系驱除我哋嗰啲病。嗱，呢个非法呢两个字咧，就系属于我法而执啊，系属于病嚟嘅，就好似一个人咧系有种种嘅身体上嘅病痛一样，所以非法咧就属于系呢个我哋嘅我执、法执呢两种嘅执着之病。嗱，咁啊，现在我法上应者，何况非法，即系佛所说嘅教法，我哋都应该要舍啊！即系未曾开悟之前，未曾成道之前，我哋就依法修行啦。咁啊，等到成道啦、开悟啦，佛所说嘅教法都要舍啊！佢就何况非法呢？就譬如话，药都应该舍啊！何况是病呢？我们有病之时，我们就服药啦，看医生啦，医生给我们的药是几多时间吃一次，那么我们应该听他话啦，至乎准时吃药，那么等到这病好了，那么药固然不可得，我要舍，连那些病都要舍了，没病啦。他说与等比丘，知我说法，佢话如佛如者，法上应舍啊，系何妄非法？个须菩提，如意云何？如来得安乐多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佢如我解佛所说而系无有定法，名安乐多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法。所以者何？一切如性皆以无为法，就义有差别。照呢个本经嘅三十二份呢，此一段经文啊，就属于第七份啦。若果在呢个天亲菩萨论里边讲咧，就是属于断第三种啊，叫做无相云何就不说言，意思即系话咧，我哋上文讲啦，佢话如来所说身相系即非身相，系凡所有相，系皆是虚妄。嗱，咁啊，既然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凡所有相都皆是虚妄啦，咁就变成啦，系一切系皆空。嗱，咁啊，既然一切都皆空啦，咁就不可得啦。何以现今啊，我哋又见到法所谓得成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啦。嗱，咁如果法 有德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都话明啊，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嘛，咁啊岂不是咪有德嘛？嗱，咁啊又话法与非法不可取，若有取着啊，都系属于我人众生受者四相未空，但你要当佛啊，又何以得成无上菩提呢？咁岂不是未有所取嘛？系取于呢个无上菩提嘛？嗱，又波若法会，一共一十六会，十六会佛讲开示呢个波若法门，讲谈呢个波若嘅妙理。嗱，咁啊，既然有十六会讲谈呢个波若妙理啦，咁岂不是佛金口所说啊？岂不是有所说吗？嗱，咁啊，以此而论，法既然系有所取，法亦有所得，法亦有所说啊，咁啊，点解又唔舍离啊？佛啊，因此啊，为着断此嘅疑问，所以就问须菩提，佢话于意云何啊？佢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佢如来有所说法耶？此阵佛一探问当机须菩提尊者啊，咁啊睇下佢啦，究竟啊对呢种嘅疑问啊有乜嘢嘅见解？是否系唔系真正咧了解波若绝相真空嘅妙理？我话须菩提，佢于意云何啊？即系在你嘅意思啊？咁又点样解释咧？咁啊，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嘅佛啊，究竟系唔系真正啊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得咧？咁啊，如来有所说法嘢？咁啊，佛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啊，咁系唔系真正有所说咧？咁啊，以此嚟到问须菩提，睇下佢点样解释呢种嘅理论。我须菩提言：咁啊，如我解佛所说言，但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佢亦无有定法啦，系如来可说。此就当机须菩提尊者啊，因为佢本来叫做空生啊嘛，即系了解波耶呢个空理，佢对于呢个波耶空理造诣已深啦，所以悟明实相波耶中道嘅妙理啊，所谓超情接待。咁啊，一旦闻到教主释迦牟尼佛问佢啊，就话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佢如来有所说法耶？咁咪一问到佛咁问佢啦，佢即时就应声直答啦。佢话如我今者，佢话如我解佛，即系了解佛啊，前文所说法，如果种嘅道理啊，说明未到者。就是要依赖这个周行这个足佛啊，如果到到对岸之时，那么对于这个足佛这个周行啊，就应该要舍离，所谓取之与舍呢，是无有一定啊，所以说无有定法，名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嗱，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国话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此个菩提咧，本来就系人人本具啊，系个个现成，从来就无失啊。即使我哋日后修行成道啊，亦都冇所得。咁啊，现在佛啊，所谓得菩提者，无非系信住。这个世间方便之语，因为众生迷，所以佛就说法了，教他修行了，那将来你就可以得成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菩提咯。那么如是说法了，都是随顺了这个世间方便之语。其实菩提 本来就是扎中宝藏啊，本来就是依你的明珠，人人是本具啊，是个个的现成，说得说失呢都是属于的气量。这个无上安乐多乐三藐三菩提从来未曾失过，亦都呢是从来未曾得过，所以我无有定法，名为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